认识到或者说理解认同咱们的这个中医理论，那么实际上这个短时间内确实还是有困难。所以咱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咱们应该按照古代的研究中医药的方法，那么咱们先把中医药的这些技术因为它是活的嘛，咱们要它用人人口口相传的这种方式 传下来， 咱们要保留下来，咱们不能在现代研究中迷失了方向，就全盘否定古典中医，觉得这个好像不入时不入流，咱们把它全否定掉，就用现代的方法来研究，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来了就算，研究不出来呢，那些老的传统可能丢掉了，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一方面呢，咱们也可以通过更多的方法来解析它，来说明它，争取呢咱们把自己国家的自己民族的这些瑰宝呢变成和全世界人民共享的财富， 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以要两条腿走路哈，不能这个往一边倒走这个一个极端。刚才我们和刘钊一起探讨了一下，就是前两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主任沈朝斌老师呢，他们做了一个最新的一种这个理论上的突破哈，就是说在这个中药煎煮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存在大量的小基因，有可能是这些小基因在作用我们的身体，让我帮助我们治病。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想要试图阐释一下这个中药是如何作用于我们身体的。那刚才刘钊给我们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说到了其实对于中药是这个作用机理究竟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是没有摸清一个特别准确的方向，大家也是在这种争论当中推动着我们中医药一直往前发展。那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接着和刘钊还要探讨两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提到的基因的问题。刘钊也说到了要给咱们的中药编码编身份证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们在12月1号要实施的这个三个标准，它的意义又在哪儿？那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会儿过后，我们来接着分享。 FM 100.6，AM 888，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近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主任沈朝斌课题组发现，中药经过煎煮存在大量小基因，有可能关掉疾病基因。沈朝斌表示，用现代科学解释中华民族留下的宝贵遗产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他的研究是否能让中医药作用机理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中药现代化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讨论和争议？12月1号开始，中药将有统一编码的身份证，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古老中药碰撞基因技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古老中药碰撞基因技术。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同仁堂王府井医院的主治医师刘钊啊，再次欢迎刘钊，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刚才呢，刘钊结合我们刚才导听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新闻哈，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了一下，在我们整个这个中医药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所谓的中药作用机理的争议啊，也说到了这个研究方向小分子作为我们中药将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其实是特别值得肯定和有积极意义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事情也跟这个基因有关系哈，就是一开始我就提到了说这个中药呢和基因发生联系，这不是第一次了。在2010年的时候，